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格林卡创立了俄罗斯的民族乐派，鲍罗丁使乐派发扬光大。鲍罗丁是强力五人团当中年纪最长的，也是五人团当中最早扬名欧洲的作曲家。由于他的父亲有土耳其的血统，所以他的音乐很富有浓郁的东方神秘色彩。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那部分的音乐都是来自于鲍罗丁的，先从在中亚夏草原开始吧。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和我联络。一个呢是到新浪微博里找到王卓，另外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在这里可以推荐你喜欢的鲍罗丁的音乐。 1880年，鲍罗丁为了庆贺娥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25周年，就做了耳边的这一段曲子《中亚细亚草原》，是交响诗来着。取材呢，也是取材自有着历史剧色彩的一些剧本吧，然后带有这样的音乐，标题下有这样的一个记述，说广大无垠的中亚细亚草原上，俄罗斯平原的气氛显得如此的静谧，远处地平线传来马蹄声越来越响，异域东方神秘气息的节奏响起，这是商队俄罗斯骑兵的护卫下穿越草原，商队逐渐远去，耳畔依然响着欢愉。鲍罗丁1833年出生在俄国的圣彼得堡，他的身份比较尴尬，母亲呢是军人的后代，父亲呢是格鲁吉亚王子，而他是私生子，当时将他登记为某一个奴隶的孩子，不过呢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包括钢琴演奏，虽然他有过人的音乐天赋，但是鲍罗丁却热衷于生物化学，立志要做一名生物学家，所以17岁的时候他进入了圣彼得堡在医学院当中学习，23岁医学院毕业，就在陆军医院服役，随后呢在西欧期间结识了五人团之一的穆索尔斯基，深入接触舒曼等人的音乐，深受感鸣，29岁的时候返回母校任教，而此时他已经在音乐和生物化学两个领域都有所建树。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双料作曲家，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 D 大调第二四重奏当中的两个乐段，像这样的旋律在四重奏当中其实我们不是特别熟悉，但是 却是非常非常好听。你说它不叫如歌的行板，但是的确是如歌的。 这段旋律熟悉吧，来自于一支曲目，就是它的第二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叫做夜曲。那平时在我们的节目里呢，也会有朋友来点播。今天永恒的魅力一起来聆听的是鲍罗丁他的音乐。有人说鲍罗丁是周日作曲家，可能刚才介绍完他的这样的专业之后，就会知道为什么他叫周日作曲家了，因为他的本职工作就是一位医生。在群里面也有朋友说有一位天才出现了，是的，在他29岁的时候，也就是1852年，他返回了母校任教。此时呢，他在音乐和生物化学领域都有所建树。同年他就加入了民族乐派的团体，随后就组成了五人团。强力五人团在这里面呢，除了巴拉基列夫，其他人都另外有工作，所以他们只能在周日和闲暇的时候来进行创作。比起专职的作曲家，鲍罗丁的作品数量有限。管弦乐方面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是刚刚听过的交响诗《中亚细亚草原》，还有三首交响曲。那歌剧呢，还有《伊格尔王子》，歌曲还包括像《睡公主》啊等等9首。此外还有一些室内乐，还有钢琴曲。但的确，从他的音乐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俄罗斯的广袤、美丽和绚烂。 Thank you. 保罗丁的一生，生和死都在圣彼得堡。他在1887年2月27号去世，享年54岁。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聆听聆听他的音乐，当然还有 基督方与基督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阔别7年重返北京舞台，11月18至20日直棒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度莅临国家大剧院，亮相2018纯粹古典系列。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回望古典时代，走向浪漫巅峰；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奏响英雄赞歌；舒伯特第八交响曲品味厚重音响。三位名家之作彰显大师高超技艺，三场音乐会尽展德奥精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立冬节气。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只有-1.4度，也是自10月30号入冬以来首次突破到0度以下。近期天气形势简单概括就是，今明两天扩散一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呈下降趋势，但不至于太差。后天冷空气来临，北风起，京城再现蓝天白云，早晚气温低，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下午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薄冬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近日，单色少年白举纲2018耳盲全国巡演自启动以来，已经先后在北京、长沙、成都、上海、重庆五大城市举办。全国巡演的收官之战也将于11月9号唱响深圳。这次白举纲巡演的收官之战，他除了给大家带来他第三张全新专辑《耳盲》中的全新作品外，又会带来怎样的音乐惊喜奉献给大家？如何再持续一股白式摇滚，为全国巡演增光添彩，和大家一起为城市和内心降噪呢？敬请期待。昨天，中国新说唱的导演车澈与歌手李嘉格举行了婚礼，闺蜜伴娘团吉克隽逸、娃娃、黄雅莉、陈冰陪伴在侧，伴郎团现场集体演唱李嘉格首发单曲《谢谢你爱我》。再来看国际方面，据国外媒体报道，艾莉安娜·格兰德的新单曲星期二登顶 iTunes 销售榜。之前该榜单的榜首一直由吴亦凡专辑中的歌曲霸占，这些歌曲突然掉到100开外。与此同时，这张专辑也由销售排行榜的第一位下降到了第114位。iTunes 还没有就此专辑早期的强劲表现给出评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北 京 Music Radio。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周日作曲家，其实也是要星期天作曲家。在永恒的魅力节目当中，今天和你一起要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特殊的作曲家，他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五人强力集团当中的一位。这样的一位作曲家，其实他一方面归功于他的努力，另一方面归功于他的老师还有他的战友，就是巴拉基列夫还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他的名字就叫做鲍罗丁。在此刻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鲍罗丁的音乐，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从他的音乐开始吧。 耳边的波罗维茨舞曲，这是鲍罗丁根据俄文剧本所写的歌剧《伊戈尔王》的第二幕当中的独立的舞曲。这可能也是大家对于鲍罗丁的音乐除了在中亚西亚草原当中最熟悉的一段了。鲍罗丁由于他是星期日作曲家，所以呢平时工作非常的繁忙，导致他的创作进度相当的缓慢。在他完成了序曲第一幕和第二幕之后就告中断了，留下了未完成的部分还有没有着手创作的部分就与世长辞。后来呢是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根据鲍罗丁遗留下来的资料把第四幕补完的，并且在1890年首次公演。也就是说鲍罗丁自己并没有看到这部歌剧的公演。 在我们今天看来，在不同的领域获得成功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鲍罗丁却做到了。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他的努力，另一方面真的要归功于他的音乐老师还有战友，就是五人集团当中的巴拉基列夫还有林姆斯基科萨科夫。像1862年他和巴拉基列夫相遇以后，并没有劝说鲍罗丁要放弃自己的事业来专心作曲，而是说服他要继续在科学工作之余认真地学习音乐。可以说在音乐道路上，巴拉基列夫是鲍罗丁最重要的引路人。他的第一交响曲就是巴拉基列夫在1869年执棒首演。同年呢，他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二交响曲，虽然首演失败，但是李斯特却在1880年为他安排了另一场在德国的演出。这也是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说他为何是强力五人团当中第一个在欧洲扬名的作曲家。那刚才一直也说鲍罗丁和强力五人团的确是这样的，在他们五个人当中，林姆斯基科萨科夫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他在穆索尔斯基还有鲍罗丁去世以后呢，他对他们的遗作都进行了整理和修订，包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伊戈尔王》当中的最后一个乐章，重新或者是续写完了他们一些未完成的作品。有些作品经过他的修改和配器，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充满了异国情调色彩当中，我们继续回到的就是强力五人团当中的另一位林姆斯基科萨科夫，他的平方夜谭也叫做舍赫拉查达当中著名的一段。后人记住鲍罗丁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音乐家的身份，其实在另一个领域，也就是鲍罗丁自己从周一到周五要从事的工作的那个领域，他也是很杰出的一位专家。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可以是一位文武双全的音乐家鲍罗丁的音乐。我是王卓， 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今天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之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会议会里还可以继续聊天。明天见。